叔孙通，虚人也。秦时以文学征，代召博士。数岁，陈胜起，二世召博士朱儒生问曰：“楚庶族功绩入陈，于公何如？”博士朱生三十余人前曰：“人臣无将，将则反，罪死无赦，愿陛下即发兵击之。”二世怒，作色。通前曰：“诸生言皆非，夫天下为一家，毁郡县城，硕其兵，是天下服复用，且明主在上，法令据于下，立人人奉职，四方服凑，安有反者？此特群盗鼠窃狗盗，何足至齿牙尖哉？郡守卫今捕诛，何足忧？”二世喜，进问诸生，诸生或言反，或言道。于是二世领御史，按诸生言反者下吏，非所宜言。诸生言道者，皆罢之。乃赐通帛二十匹，衣一袭，拜为博士。通已出，反射。诸生曰：“生何言之愚也？”通曰：“公不知，我机不免虎口。”乃亡去之薛。薛以降楚矣。及项梁之薛，通从之，拜定陶，从怀王。怀王为义帝，喜长沙。通刘氏项王。汉二年，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，通降汉王。通如服，汉王增之，乃变其服，服短衣处置，汉王喜。通之降汉，从弟子百余人，然无所进，专言故群盗壮士进之。弟子皆曰：“是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，今不进臣等，专言大华，何也？”通乃谓曰：“汉王方蒙使时争天下，诸生宁能斗乎？故先言斩将千骑之事，诸生且待我，我不忘矣。”汉王拜通为博士，号祭祀君。汉王以并天下，诸侯共尊为皇帝与定陶。通就其遗号，高帝西去秦以法为简易，群臣引争功，罪祸忘乎，拔剑击柱，上患之。通之上意厌之，遂上曰：“夫儒者难与进取，可与守城。臣愿征虏诸生，与臣弟子共起朝仪。”高帝曰：“得无难乎？”通曰：“五帝异乐，三王不同礼。礼者，因时事人情为之结文者也。故下因周礼，所因损益可知者，谓不相负也。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旧之。”上曰：“可视为之。”令一之，夺无所能行为之。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，鲁有两生不肯行，曰：“公所事者且实主，皆面于亲贵，今天下初定， 死者未葬，伤者未起，又欲起礼乐，礼乐所由起，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。吾不忍为公所为，公所为不合古，吾不行。公亡矣，吾污我。通孝曰：若真比如，不知时变。遂与所征三十人息，及上左右为学者，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绝野外，习之乐于通曰：尚可试官。上使行礼曰：吾能为此。乃令群臣习议，会十月。汉七年，长乐宫城，诸侯群臣朝十月。一，先平明，业者治理，引以次入殿门，庭中臣车骑数卒卫官，设兵张旗帜。传曰：屈。殿下郎中协璧，必数百人，功臣列侯，诸将军军吏以次臣西方东向，文官丞相以下臣东方西向，大行设酒宾，炉具船。于是皇帝撵出房，百官执戟传景，引诸侯王以下至立六百担以次奉贺，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。至礼毕，进服，至罚酒，主侍坐殿上，皆服一手，以尊卑赐起上寿。商酒行，业者言罢酒，御史执法，举不如仪者，则隐去。敬朝置酒，无敢喧哗失礼者。于是高帝曰：吾乃今日之为皇帝之贵也。拜通为奉常，赐金五百金。通因进曰：诸弟子如生随臣久矣，与共为仪，愿陛下观之。高帝悉以为郎。通出，皆以五百金赐诸生。诸生乃喜曰：叔孙生圣人之当世物。九年，高帝喜通为太子太傅。十二年，高帝欲以赵王如意议太子，通谏曰：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李希齐，晋国乱者数十年，为天下笑。秦以不早定扶苏，胡亥诈立，自始灭嗣，此陛下所亲见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之。吕后与陛下功苦实惮，岂可备哉？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，臣愿先扶诸，以警血污地。高帝曰：公罢矣，吾特戏耳。通曰：太子天下本，本一摇天下震动，乃何以天下系？高帝曰：吾听公。即上至酒，见刘侯所招客从太子入献，上遂无意太子至矣。高帝崩，孝惠即位，乃谓通曰：先帝元陵寝庙，群臣莫习。 喜通为奉常，定宗庙仪法，即稍定汉诸仪法，皆通所论著也。惠帝为东朝长乐公，即晋王，硕必繁民，作妇道，方著五库南，通奏事，因请见曰：陛下何自著妇道高帝寝，衣冠月出游高庙，子孙奈何成宗庙道上行哉？惠帝惧曰：即坏之。通曰：人主无过举，今已作，百姓皆知之矣。愿陛下为元庙渭北，衣冠月出游之，益广宗庙，大孝之本。上乃诏有司立元庙。惠帝常出游离宫，通曰：古者有春长果，方今樱桃熟可献，愿陛下出，因取樱桃献宗庙，上许之。诸果献有此兴，赞曰：高祖以征伐定天下，而近身之徒敞其志变，并成大业。语曰：郎庙之才非一目之知，帝王之功非一世之略。信哉！刘敬托宛路而建金城之安，叔孙通舍府谷而立义王之仪，欲其实也。立生自逆监门，待主然后出，犹不免顶祸。诸见使名廉直，既具必扬，不忠其节，亦以丧身。陆贾未止大夫，致仕诸吕，不受忧责，从容平薄之间，复会将相以强社稷，深明巨荣，其罪忧乎？